天兵天将越战越勇，占的地盘也越来越大。于是攻下南京以后，大家就共同推举天王做了皇帝，建立了太平天国，和清妖的北京政权南北对峙。小林杰被灿爷爷的故事感动得热血沸腾，他无端地觉得太平天国里的天兵天将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，都像蔡爷爷这么有能耐。他向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天兵天将，跟着天王东砍西杀，南征北战，建功立业。还有小林杰渐渐地认定蔡爷爷就是一名天兵天将。他注意观察过很多次，每次蔡爷爷的故事开头的时候，他都要低下头沉吟好久，等头再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眼泪花。而且他讲起那些故事啊，就好像身临其境一般，对天兵天将里的人物也称呼得极为的亲切。很难相信，如果蔡爷爷没有在太平天国里统过兵打过仗，怎么能讲出那么绘声绘色的故事呢？小林杰的设想很快就被证实了。那天蔡爷爷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就姓蔡。蔡爷爷讲的时候啊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投入，到讲完以后已经是声泪俱下。小林杰安慰了好半天也安慰不住，只好任他捏着拳头流着眼泪。蔡爷爷说，在山东地界靠着海边有一个村子，村里有一户人家姓蔡，蔡家呀也是世世代代都住在这个渔村里，靠打鱼换一些柴米油盐，日子过得虽然有点苦，可也算舒适。话说这蔡家呀，传到一个叫蔡廷明的人这一辈时候啊，出了个大漏子。蔡廷明从小喜欢舞枪弄棒，手底下也有两手真功夫，有一天到外面打抱不平，上了一个官家的公子，县里下了逮捕公文，要缉拿他归案。蔡廷明无奈，只好抛下新婚燕尔的妻子逃到了外地。他四处漂泊，这种日子啊，一过就是18年。那时候他已经基本上安定下来，和南方一个地方帮会的总瓢把子拜了把子，成了换铁朋友。他就在这个朋友的庇护下安分守己地做个小本生意，勉勉强强混口饭吃，也就不来回跑了，心就定下来。于是就开始啊思念远在老家的妻子，和他逃走的时候妻子还怀着的婴儿。蔡廷明想得牵肠挂肚，精神头也提不起来了，整天里是郁郁寡欢，不思茶饭。他那个把兄弟是个细心人，看出了门道，就劝说他回老家看看。蔡廷明本来就是这个心思，也就不再推辞，接着把兄弟的盘缠回家去了。蔡廷明的妻子也是个死心眼的好人啊，在家里守着女儿等着丈夫回来，一直等了18年啊。哎，这蔡廷明果然回来了，一家人破镜重圆，欢欢喜喜，自不待言。蔡廷明的女儿已经18岁，出落成一朵新花，婆家也定下了，那是邻村王家的小子。蔡廷明在家时叫去见了一面，对他很是满意。蔡廷明本以为在家多住些日子，然后回去把兄弟那儿料理一下事务就折回来，守着妻子女儿颐养天年。哎，哪知啊，在家还没够半天，这把兄弟便派人给他送信，说是帮中遇到大麻烦了， 要他马上火速赶回。那蔡廷明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，再说这把兄弟啊曾经救过他一命，恩同再造啊。接完信以后，他毫不犹豫的就又赶回去了，一路上昼夜兼程，风餐露宿。刚到帮会的势力范围，一个把兄弟就把他给截住了，拉入密室痛哭流涕一番，说帮主被二头目卖给了官府，数日前已经被斩首了。给他送那封信就是帮主在临行前一天秘密送出的。那位兄弟说，帮主早就察觉二头目的阴谋，只是一直念及兄弟一场，隐忍未发呀，哪知让叛徒出卖了。蔡廷明与这位二头目也是称兄道弟，过从甚密，帮主想必是借他探亲之机想将二头目铲除，以免他在这时左右为难。谁料失了心机，那位兄弟最后从怀里掏出一封血书，说帮主一命，要他继任新帮主，铲除叛徒，光大本帮。这件事情蔡廷明自然是责无旁贷，义不容辞。他下定决心，不死一死也要让把兄明目九泉。铲除叛徒，光大本帮，说来容易，做着却难。那二头目害了帮主以后，将前任帮主的忠心兄弟非杀即赶，一个不留。他自己继任帮主之位，在帮中插贬亲信，培植党羽，稍有异心或者对他有些微词的异性发现，立即正法。因而现在的帮中已是他的铁桶一般的江山，很难下手。再说这小子害了帮主，心里毕竟有愧，怕人为帮主报仇，出入则是保镖成群，居住的地方诡秘难测。蔡廷明接了一命，细心暗查这帮中旧时的兄弟发展力量，这一直努力了十年，二头目的脑袋终于被他提到了把兄的坟前。哭泣过把兄之灵，他便归心似箭地回家看了一趟，可殊不知他那个门婿犯了大案子，全村人被杀的除了他之外一个不留，连蔡家也遭到株连，妻子经受不住毒打，在县大堂上一命赴了黄泉。蔡廷明万念俱灰，恨得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。他恨那些仗势欺人的官家公子哥，他恨只抓穷苦老百姓开刀的县衙门，他恨不得把所有的坏官全都杀死。但是这不可能，家里没了人，他一心无挂，又回到帮会中，如此抑郁的过了好几年。话说这时候啊，洪天王带领天兵天将起事，天王大军所向无敌，他这时也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把青妖们全都扫除，乾坤才能重新变成清平的世界。于是他遣散帮会，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加入太平军。蔡廷明和青妖有着杀妻逼女之恨，战场上极为的勇敢，再加上他有些真功夫，一来二去急功升到军帅，手下管着2000多号兄弟。蔡廷明吃过江湖饭，知道怎样笼络兄弟，因而手下那2000多人一上阵，一个个是殊死拼杀，不畏死难，打了不少硬仗、恶仗、险仗。天王几次提议要封蔡廷明为王，而他立辞不让，说年纪大了，只求能死在战场，马革裹尸，哪敢窃据王位呀。蔡廷明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番谦让竟差点置于他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蔡廷明手下的副职就是交给他把兄血书的兄弟追随他入了太平军， 两个人阵前齐心协力，共同杀敌，共同立功，他成了副军帅。此时看蔡廷明谦让，按捺不住利欲熏心，他认为蔡廷明倒了以后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封王。于是这个吃里扒外不识好歹的家伙在天王面前告了蔡廷明一状，说他居功自傲，藐视王风，并且蓄谋已久，想夺天王之位。天王一听自然是大怒，火速派人捉拿蔡廷明。亏得蔡廷明平日里人缘不错，紧要关头有人给他送了信儿。蔡廷明开始啊还想上殿去辨个是非曲直，而再一琢磨，我老头儿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今天躺下还不知明儿个能否起来，万一到殿上变个不清不白，挨上一顿板子，把一把老骨头扔在那里可就不值了。蔡廷明想来想去，决定一走了之，先避避风头，等真相大白之时，他如果还有余力，再为天王效命不迟。蔡廷明于是给天王写了封辩白书，交给亲兵，自己溜之大吉了。蔡廷明离开了太平军，不知该去哪儿，于是先找昔日在道上混的一些老友。时隔多年，那些老朋友死的死，老的也都是耳聋眼花，风烛残年了。老友相见眼泪汪汪以后各叙别情，一个老友忽然提起说，他在河北道上曾见过他那半个儿子啊。蔡廷明一听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妻子死了，女儿死了，就剩这么一个门婿，虽说没有成事儿，那毕竟也是唯一一个沾亲带故的了。俗话说一个门婿半个儿嘛。蔡廷明动了心思，别了老友以后便赶往河北，一路上尽找一些江湖朋友问，因为他那个门婿也是个练家子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还真给他打听出来了，说是到了河间府大城县。蔡廷明心里有底了，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大城，一番询问终于得到确信，说是我那个门婿好几年前就让官府给杀了。蔡爷爷的故事一直讲到最后一句，才控制不住感情露了马脚，说了一句我那个门婿。小林杰也是听得泪水连连，抱着蔡爷爷放声大哭，爷俩哭足哭够了，蔡爷爷擦了眼泪，郑重其事地对小林杰说，小林杰，你蔡爷爷可是犯了事逃出来的，以后出去的时候千万别泄露我的身份呐。小林杰是不停地点头，想一想蔡爷爷一生的颠沛流离，到了老了竟然连个安身处都找不到，一个人凄凄惨惨地住在土地庙里，刚忍住的泪水又流了出来。蔡爷爷此刻已经恢复常态，帮他擦干了脸上的泪，喜笑颜开地说，你一个劲儿哭什么呀，想咒你蔡爷爷去死是不是啊，小孩子不懂，过去了都过去了，人这一生啊总是要有生死离别，受不了也得受，以后啊慢慢你就明白了，人活着就得往前看，别老想伤心事，那你得整天泡在泪罐里还不如一死了之了呢。从那次以后，小林杰对蔡爷爷更加的崇拜，一想起蔡爷爷冲锋陷阵的英姿，小林杰就心神向往了好半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小林杰软磨硬泡着非要蔡爷爷教他些真功夫，蔡爷爷推脱不过，也就时不时的教他两手。小林杰的脑瓜就是灵，一两遍下来 竟然能把一套拳法练得有模有样。胡护理本来呢是想让儿子念书求功名，而这一来，小林杰疯似的整天往土地庙里跑，根本就不问书本的事儿。胡护理知道他和蔡爷爷在一块儿，心里自然放心。再转念想想，哎，这生逢乱世，能活条命就不赖了，还想什么升官发财、光宗耀祖啊？学两手功夫，兵荒马乱来了，也好有个防身的。胡护理这么一想，也就由他去了。小灵杰练拳练得比读书用劲儿的多，蔡爷爷教他的一招一式，他天天练，眼看着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壮实了。胡护理看了，真是打心眼里的高兴。有一次，胡护理看着儿子练着练着就入迷了，也想下场活动活动手脚。小灵杰啊，不知道老爹少年的时候跟蔡爷爷的门婿练过几手三脚毛的功夫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爷俩你来我往的施展了一番拳脚，闹得满身是汗，都挺高兴。小灵杰本以为三拳两脚可以把老爹给放趴下，可谁知一上手就吃力了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，也没捞着老爹一根毫毛，真是服了。从此爷俩呢，逮着空闲就在一块比武，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蔡爷爷终归不是能在一个地方待久的人，时间长了憋闷的慌，就想出去走走，反正天下之大，以他的能耐到哪儿都不愁混口热饭吃，况且老头一辈子忙活惯了，没有受过独守空房青灯的苦。虽然小林杰常常到土地庙陪他，有的时候啊还住在那里给他捶腿，小林杰一去就拉着他唠叨年轻的时候，他和兄弟们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、大秤分金的豪迈往事，要不就唠叨在那时候那帮死人堆里逃生性命的难兄难弟。显然李甲村是没法留住他的。咸丰三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，李家邀请他到李家去玩，老头对着月亮撒了几滴清泪，然后便说第二天就要启程北上，去找太平军北伐的军队。李家一家老小谁也没料到老头竟然说走就走，今儿晚上说好明儿个要动身。胡护理呢也想挽留他多住几天，小林杰更是扑在他怀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要他留下，无奈老头已经铁心了，软硬不吃，就是要走。小林杰那天晚上又没睡好觉，看着窗纸由白变黑，又由黑变白，鸡叫头变，便爬起来跑到土地庙里去找蔡爷爷。哪知这个蔡爷爷比他那个门婿更胜一筹，在李家告辞以后还没等天亮，整理东西便飘然而去了，只在土地庙的香案上给小林杰留了一封短信，大意是说人生聚散无常，不必为一时别离担忧，日后有缘自会相见，希望他能孝敬父母，发挥长处，干出一番大事业。小林杰拿着这封信哭着一路小跑回家。胡护理看完那封信以后怅然若失，当初王大哥也是说有缘自能相见，哪知就只有一面之缘，还是在他去刑场的路上。人生当真是聚散无常啊。蔡爷爷走完以后，小林杰有十多天脸上都没见着笑容。胡护理知道他这么小年纪还不知道什么是别离，也不去劝他，让他独自伤了十多天的神儿。小孩子们聚到一块儿，爬到院墙上露了头，学了几天猫叫，小家伙就把蔡爷爷留给他的回忆抹去了一大半。 虽然一坐下来眼圈还是一红一红的，饭却吃得下去了，精神头也好了不少。转眼间就到了收苞米的时候，曹氏不能出门，老头又害了场大病刚好，拄着拐棍走上几步都能气喘如牛，别说下地，不分派人照顾他就算不错了。家里没有多余的人手，奶奶一个人看着老三老四老五，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不说，还气得只想掉眼泪。老大比较老实，又有一把力气，糊糊里就让他和小林杰弄小架子车往家里拉苞米，他一个人在地里掰。小林杰家的地跟邓财主家的一块地挨着，平时干个农活，糊糊里常和邓家的长工碰面，都是穷苦人出身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打个招呼说个笑话逗个乐子，关系处得不错。这一年也该着有事儿，一场大祸可就降临到李家的头上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Thank you.

北京时间。